哦，咁即系你人工高啦，系啦。因为阿何亨咁样累积一定系高噶啦，咁咧，跟住咧，咁啱咧，佢就系话，如果你嘅人工唔知系去到，譬如乱噏嘅当10,000蚊咁讲先啦，其实唔系嘅吓，当10,000蚊。如果你嘅人工咧系10,000蚊或以上咧，你就要扣几多个 percent？ 10,000蚊留下咧，就好似唔使扣，定系扣一半咁样啦。我啱啱10,000蚊， 我真系好记仇啊！近年 系唔系唔系，我唔系好记仇，但系真系好肉赤啊！因为你好唔抵，啱啱去到嗰个位，佢就一刀 就 揸 嗰条线咯。 我就系企咗一条线度， 攞少两嚿水就已经唔使啦。 冇错啦，哇，争好远啊！ 咁你真系苦啊， 好苦。咪仲有一样嘢，嗱呢个都算啦，因为呢个系自己嘅嘢嚟噶嘛。但系仲有一样嘢系更加惨，即系成为咗大家众矢之的系咩咧？就系花红啊！ 哦， 系。 我听佢哋讲咧， 转制啊嘛， 唔系，我听佢哋讲系有花红嘅。点知咧后屘我好记得咧，当日咧我翻工啦，翻台堂而皇之，好似平时咁样咧，抬起头，挺起胸膛咁样行入去嗰间公司啦。翻到自己位嘅时候一坐低，然后咧有人咧递封利是俾我，俾你噶咁样。跟住话，咦，边个俾噶咁好嘅？系啊，俾你噶。 冠入 跟住我一打开，我见到有几嚿水，哇，好开心啊！边个俾噶？是你的花红啊！ 哦， 花红得几嚿水？ 算啦，你讲其实，跟住就我吓咁样，咁我都好啊！咁我当时嘅心系咁样谂，都好啊！咁样，跟住之后咧就俾人话，一日都系你，我哋之前系有噶，你嚟到就冇啦，咁样啊！ 哎呀，你有冇？我觉得欠你一个公道啊！真系， 佢真系欠我个公道，你冇个交代。 有冇真系去算过命或者剩咧？即系因为我哋平时比较少讲呢个话题， 我都唔使算噶啦。 我有 冇识咗阿勤一段好长嘅时间？ 其实都几黑仔。 咁你问我啊一， 阿何亨有冇嗰啲即系拜神啊嗰啲嘅习俗噶？或者 哦，以前因为我哋其实唔系做呢行都要嘅， 所以我真系冇噶。 好多機構啊，嗰啲團體啊，嗰啲咁都要嘅，都有拜開嘅。以前咯，而家啲路冇啊嘛。 因為我覺得呢， 我而家美國好難揾。 有咁 樣。你唐人街。 因為呢個咧，我早兩日先至討論起，同身邊嗰位討論起啊。因為嫲嫲咧，即係由老師最近就自己一個人住，因為即細佬去咗日本讀書，我又搬開咗住，佢自己一個人住。咁啊，身邊嗰位就好好，就話使唔使打電話翻去啊？使唔使同你食飯啊？咁樣即係關心老人家咁樣啦。 你又冇噶啦。 我有 打個電話。已经好好啦， 我嗰日都有嘅，我嗰日打电话问佢食咗饭未，使买寿司俾佢食嘅，佢唔使啦，食咗啦， 我哋终于都同阿嫲讲翻嘢啦。 再算啦呢啲，跟住之后咁咪问佢今日有咩搞啊？要拜神啊，好忙啊！咁我就諗起呢，其實即係討論起嗰啲嘢呢，就係、是、平時可能即係初一十五大家先知咩咩初一十五要拜神嗰啲嘢，大家會有呢個 concept 喺度㗎嘛。但係幾時拜啲咩嘢，大家係開始慢慢甩咗呢樣嘢㗎嘛。但以前阿媽係會知㗎。 哦，係啊，會食埋齋添㗎嗰日。 係啊，即係例如我初五原來要接財神，我初幾要送阿灶君走，咁然後幾時要拜阿地基主，土地公幾時要拜。 地基主係邊個嚟㗎？ 有個地主公咯，係啊， 係 地主公。 我原來你咁樣嘅， 因為閩南話係叫地基主嘅。 哦，係咩係咩？係 啊，因為呢啲嘢。 講一次啊， 地基主，你講一次啊，何亨。 地基主， 因為呢啲嘢係都係一個即係開始慢慢流失嘅一個。 我 係集體回憶， 因為我哋 民間嘢 係啦，因為我哋唔知點解係留唔住呢啲嘢，好奇怪㗎。 我小弟我覺得可以分享一下，就係、是、因為今年年頭咧，小弟成為一個導遊啊，被人擁咗嚟做導遊，就係咩咧？ 一個導咩？ 唔係，就係要負責啦，帶成班同年嘅人咧，去涉太歲啊！ 哦，係啊， 係啦，因為今年 涉太歲，我反而識喎， 係啦， 你繼續啦。 但因為大家即係喺呢個媒體嗰度經常宣染即係太歲呢樣嘢，我哋每年大家都要睇，我今年邊個犯太歲，邊個迎太歲，邊個沖太歲，大家要留意呢啲嘢噶嘛。但係最基本究竟迎涉迎太歲、犯太歲同沖太歲，大家都唔會識分。總之害太歲有個，總之大家統稱就叫犯太歲，就要去涉咁樣啦。咁去到嘅時候，點解會俾人擁咗出嚟去做呢樣嘢咧？大家覺得

但係究竟了解背後算命嘅 concept 都少咗嘅、 哦。其實大家都只不過係嗰一隻就係、是，哎呀，我覺得我唔信啊，我好想揾一啲指引嘅嗰種心態，所以先至會走嚟玩去算命嘅啫。佢哋基本上佢哋唔係話要得到啲乜嘢即係要喺呢、這個 參考啲數據。 係啦，即係佢唔係話想即係呢個博大精深嘅呢個文化係想成全一下，佢哋唔係咁樣諗咯。 係。以上一嘅內容都係自作參考。 哦，係啦，係啦，大家聽完就算啦。 我都係喺荃灣嗰間醫子鋪學翻嚟嘅啫。 喂，其實講真，嗰啲師傅我覺得好勁嘅，不過又係嗰句啦，信不信由你嘅。所以要听这首歌补补佢。 云雨清风可以想拥有，关注共爱不可强求，不强求不强求，永远等候，如必须付出我承受，谁会珍惜当你还拥有，将要逝去总想挽留，想挽留想挽留，看似风流，求今天所得永远守，命运是对手， 真的不是叫大家信啊， 是 跟大家讲成功是要靠一双手的、 啊、成功需苦干。 是啦、啊、阿一你讲下你家有几多那些什么 啊、有 刚才数得很 厉害。有观音娘娘啦，妈祖啦，跟住有祖师公啦，关二哥啦，同埋土地公的。 好热闹，何亨你家有几多 现在香港啊， 是啊。 而家香港都有都即係冇啊有喎都係喎。 吓都係有呢啲啊， 一頭先數嗰啲都有喎。 係啊，三層嘅我屋企個神台係。 我屋企個神台夠三層囉。但係我得地主公同埋黃大仙契爺爺。冇、 哦、 囉。 有人問開咗光未，我應該開咗光，因為係阿游老師喺內地佢聲稱喺佢孭落嚟㗎。 好虔誠啊成件事。好鬱善鬱姐姐嘅信下咁啊又係嗰句啦，信就有不信就冇啦。今日嚟到呢度。拜拜。